老师傅老兄妹欢声笑语多，当兵的吃苦受累算什么，什么也不说，祖国接到我一颗博大的心啊，愿天下都快 人才呀。

艰险，洒下一路破英雄，山跌宕水纵横，顶风逆水雄心在，不负人民家许，我们再相逢，我们。

多么像夜明珠啼，啊，多少深情的呼噜声，对你倾诉着心中的爱慕。 也能满意呀，我给他带来汉白玉的烟袋嘴儿啊，五步的杆儿嘞，还有那增牛啊亮的烟袋波兰海呀。老大娘一听抿嘴乐耶，心是货郎的心肠热，

下个小女婿，姑娘成心。 下面请欣赏吕继红带出的《音翔》，杨澜演唱的《疯狂世界》，钱曼华带出的《海鸥飞来了》。 眼睛，你 两个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的是彩蛋卓玛演唱的《吉祥的月亮》。

敢的青年哈萨克，一满独当。勇敢的青年哈萨克，一满独情儿永远歌唱吧，等那月儿爬上来，你我坐在树荫下，哎呀呀，叹着情儿永远歌唱吧，哎， 心儿放纵了，